讲那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 坐在高